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渣它滴了掉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眼前一亮，董事长真是交朋友的人。你这侄儿是不是根据这个情况也能把人要出来？ 哎呀， 张祥葛一听就傻眼了，直晃脑袋。 这张队长，那三木是什么人您知道不？ 日本官。 对呀， 宪兵队的少佐教导官呢，也叫指导官，跟宪兵队长平级呀。 那是日本的少佐呀， 按咱们中国人的话说，那是朝廷的命官。 那呀，这事可不好办了， 要把这么大个官给打死了，日本人岂能放手啊？这 是啊，就因为我们觉着问题棘手，这才来借枪。讲理讲不通，人情也不好使，就得武力解决，挺身走险。 这我看这样吧， 张队长把实话告诉我，这是好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这事儿您不能隐瞒呐，我尽力而为吧。还是呢，去找找我侄儿，让他怎么想办法弯转周折，跟日本总领事田中呢交了底，求总领事给帮帮忙。虽然问题难点，死马当活马治吧。 行，就这么办了，多多拜托。 张祥葛一看这表，离天亮早呢，也不能半夜去串门，再说城里的城门都关了，叫门多有不便，跟张作霖商量，这么办，你们来这些人在我这休息休息，要觉着闷得慌没关系，咱们打会儿牌，天亮城门开了，我再陪您进城，这阵儿进不去也见不着我侄儿， 张作霖想也只好如此呗，但是可不敢马匹大意啊，让张祥格领着先见见他姨太太，因为张祥格的原配夫人是德国人，张祥格来到奉天的时候这夫人人家没来，他又在奉天呢娶了个妾是本地人，而长得也漂亮，还俩孩子。张作霖见完了之后派了一名保险队员在这看着，张祥格全明白，如果自己稍微有点歪歪心，张作霖可能把这一家子都给杀了，他也不敢了，把这些人全看住了。就这样张作霖跟他形影不离，倒到大沙发上开始休息。张翠婷呢一点睡意都没有，把那仨胖子叫过来了，来来打牌，来来咱玩。那三位都尿裤子了，哪有心打牌，但又不敢不听，陪着郑翠萍坐在这歇了哗啦洗牌，然后开始陪他打牌。郑翠萍也没心玩，无非借着打牌为名看着他们，那老孙照样在旁边斟茶倒水，但是不敢离开这张桌子，四外都有人把着。张作霖闭着眼睛在沙发上躺着，心里就琢磨这个事儿不好办，就找着这个张德玉，他即使是一等翻译官，他怎么跟这日本人说呀，天诛异义能向着我们把那十个人要出来吗？要要不出来怎么办呢？还得走冒险这条道。哎，那脑袋一蹦一蹦那么疼。最后张作霖气得直咬牙，恨谁？恨张四飞。心说怪不得大伙给你送个绰号叫是非张，你就是是非母子，你是申公豹他奶奶老是非母子，有你这么干事的？我让你到奉天来买子弹呢，你没事逛哪门日本窑子？因为张峰吃醋，你把日本鬼子给打死了，打死日本人应该，你惹了大祸了你。这十来个人还活得了吗？哎呀，在日本宪兵队关押了十多天了，您怎么熬过来的？那日本人向来对中国人就看不起啊，宪兵队那是鬼门关，那是阎王殿，很可能就是把你们救出来，你们也活不长啊，得叫人折磨熟了都。想到这张作霖心都疼啊，哪有睡意，就忍着。独立环球的老座钟当哒噔哒滴哒缓慢地摆动着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熬，好不容易盼着天渐亮了。张作霖一咕噜声坐起来，别玩了。郑翠婷也站起来，队长怎么办？现在起身背着张祥格，张作霖做了个交代，这的保险队员还留在这儿，让丁喜春、刘小春、胡老嘎负责看这仨胖子和张祥格的家属，如有意外马上采取断然措施，是一个也不善。张作霖、郑翠萍陪着张祥格去找张德玉，那空气是十分紧张啊， 外边滴水成冰。所以呢，张香葛把大皮帽子、海龙的大衣全都穿戴整齐，还拎着个大皮包。郑翠萍怕这皮包里头夹带着枪支，我给你拎着吧。郑翠萍给他拎着，张作霖紧紧跟随。张香葛就说，我这有现成的马车，我家专用的，是不是把车老板叫出来咱们坐车去？那可以。赶车的姓李，早早的给叫起来。这姓李的一发现嘛，这情况有点不对劲儿。东家虽然也乐，那皮笑肉不笑，跟木头块差不多，一瞅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，那俩眼睛都冒光，就准知道事情有变化，但不敢问呢，叫赶车赶车吧。从车库里头把马车赶出来，两挂大洋马，这顶玻璃车太漂亮了，铺着毯子，挂着暖帘，两旁边都有窗户的。他们上了车了，张香葛居中，张作霖、郑翠萍一边一个夹着他，手握短枪。赶车的请示，董事长上哪？进城，到中街鼓楼，我上我侄儿那去。哎，好了，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到门这，张作霖的保险队员把门开开了。张香葛一看都换了人了，我那四名保镖甭问也受了洋罪了，没办法，车子离开之后大门关闭了，不远就进了大东门，一拐弯奔鼓楼大街，又往前走了一阵，在一所宅院的前边把车停住了。董事长到了，哎，赶车的把暖帘掀起来，张作霖他们陪着从里边下了车。张作霖想，不好，把这赶车的也得看着他，让他跟着一块进去，把车搁到外边，人家这都带门铃的。说这话是早晨6点钟左右，街上几乎都没行人，城门刚开，这一喘气儿，雾气昭昭的，那冷的人受不了啊。张香葛紧走几步，一摁门铃，时间不大，人本宅的管事把小门开开了，往外一看，哟，您来了，二话没说把大门开开了。张作霖他们夹着张香葛走进来，这开门的也没注意是怎么回事，也没多想。张香葛就问，你们主人起来没？没有，昨天回来的晚，现在还睡呢，快去把他叫起来，就说我找他有急事。哎哎哎，往里院去了。张作霖这才发现四合套的大院，气派的很呐，这帮人那享福都享到天顶上，外边滴水成冰，屋里暖气扑脸。到了客厅，他们坐在沙发上等着，时间不大，张德玉一边擦眼镜一边往外跑，进门还说呢，叔，这么早你来，叔的。张德玉一看，那俩是谁？这个人也不傻呀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出事儿。顿时脸上的笑容就没了。张香葛怕他冒胡话呀，赶紧站起来，德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交的两位朋友，这位姓张，这位姓郑。哎，都是过命的交情，他呢就是我侄儿 张德玉。张作霖、郑翠萍冲他点点头。不过张作霖事情已经都说了，没有隐瞒的必要。冲着张德玉一笑，我姓张，叫张作霖，字儿叫雨萍，我是赵家庙来的，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，咱们彼此认识认识吧。哦，欢迎欢迎，赵家啊，张德玉脑瓜一转，巴嗒巴嗒滋味，这才想起来。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了。那田中义一呀，没少捣鼓这个事儿。他怎么跟我叔叔认识？莫非要绑票？他们跑这来干嘛？这都是胡子。但他也明白，叔父有难言之隐，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听话，我可也得小心点，把这帮人给得罪了，我这一家子休想活命啊。这边有点紧张了，小脸也白了。好，欢迎欢迎，坐坐坐，我去张罗早餐。不必。张作霖把他拦住了。张先生，我们来找你有正事儿，你听你叔叔跟你交代交代。 啊啊，好， 说， 找我干什么？ 德玉，你坐下。张队长有点为难的事儿，他有十名弟兄啊，现在被扣押在马路湾日本宪兵队，已经十多天了。原因呢，是他一个弟兄啊，把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，为这事儿，所以都被押了。听说还没死，张队长特别到奉天来救他们。孩子，你能不能跟总领事要求要求，把这十个人给要出来？我就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。 我操，拍了。 哎呀，他侄儿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叔，不好办呐！你这不叫我为难吗？我怎么跟田中总领事说呀？我要说，我就得说实话吧。日本人有不像这日本人的吗？那日本少佐活不烂跳的给整死了，我还得把凶手要出来，就是田中恐怕也不太好办。你别封门啊，就因为难才找你呢，不难找你干什么呢？哎，这是我跟张队长想的万全之策。孩子，你念过大学，又留过东洋，你那脑子反应的比较快，无论如何排不如何，不管怎么地，你也得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。孩子，你明白吗？ 好吧， 我觉得这事不太好办，但是呢，我尽力而为。说您打算让我什么时候去？ 现在你就去， 我跟张队长、郑先生在这听信儿。 好吧，现在我就去。 这位张德玉啊，手忙脚乱，穿戴整齐。张作霖怕他给报信儿去，临分手的时候对他说：“张先生，咱们都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不用多说，你心里明白我是干什么的，你懂。您要借这机会上外头出手报告，随便。你可想想你这一家子哪能哪能？哎呀， 我一点都不糊涂。您跟我叔就待在一起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能干那种蠢事。中国人还得向着中国人嘛，咱们都是一个老祖宗嘛。说完了，他就上了这辆玻璃车，直奔日本总领事馆。张作霖他们等着吧，这个时间难熬啊，等啊等啊等啊，怎么这么慢？一直等到将近中午十一点了，就等了好几个小时。外边车铃一响，张德玉回来了，张作霖、郑翠萍连张香葛全站起来了，翘首仰望，就盼望有好消息。结果这位张德玉一进门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五官好像烧麦，一瞅这模样大概就失败了。尽管如此，张香阁也得问呢，德玉怎么样？哎，听我说，张队长，我坐上车子赶奔总领事馆，八点十分田中义一才到，我帮着他做了点别的事儿，我得耍得高兴提这事儿。后来不到九点的时候，我仗着胆子我就透露这个事儿，结果他还知道这个事儿。一开始他嘴里骂骂咧咧的，还死了死了的，他还恨这帮人。后来我问说什么时候处决，他说很快。我吓了一跳，我是这么跟他说的，我说这十个人呢，其中有一个是我远房的亲戚，我就得说瞎话呗。我说您看看能不能给帮个忙，给要出来，我感恩不尽。如果宪兵队那边有什么困难，花多少钱都行。结果田中义一啊告诉我了，死了这股心，根本就办不到。我以为他拒绝我，我就苦苦的哀求。后来田中跟我真不错，向我交了实底了。他说什么呢？日本向来是军政不和，政府归政府，军界归军界，这日本关东军呢，横得邪乎，总领事馆根本干预不着军队的事情，这宪兵队直接归关东军总部领导。关东军总部有位山梨大将，归他指挥。田中义一说了，就即使他亲自出面到宪兵队，也要不出这些人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日本山梨大将一个电话马上放人。我一看他说的是真的，据我掌握的情况也是如此，没办法，我这回来给你们送信儿。完了，郑翠萍一听，这算完的底儿了，一点希望也没有。这张德玉还说呢，不知道你们二位认识不认识山梨大将？你在这待着吧，跟没说一样。妈说山梨、百里我们也不认识，日本那么大的官，我们能说上话吗？ 是啊，他这， 哎，我张队长。我倒想几个主意，快说什么主意。据我所知，日本这山梨大将跟咱们清政府驻奉天这位奉天将军尼克唐纳曾奇，他俩关系滞后。山梨大将过去给曾奇当过军事顾问，以后出任关东军大将， 这玩意儿也是跟没说差不多。如果